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93集，请神。 那我就去你的身上，你这棵柳树正好是复阴的好容器。 大家吃了一惊，不由看向柳四。柳四姓柳，武器又是柳鞭，样貌也比较阴柔，但也从来没有人多想，没想到自己会被一只阴神揭破真身。柳四的脸色彻底变得阴沉。 哼，你不想走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走。 话音刚落，他直接一鞭子抽向钟玉一，钟玉一敏捷地躲开。 若我自己不肯走，谁也不可能把我赶走，这具躯壳只会吃更多的苦。 忽然间，东芝大喊一声： 太后来啦！ 钟玉一大惊失色，东张西望，柳四趁机抽向他的后背。 谁抽我？ 钟依依往前摔倒，声音有气无力，因为哭太多嗓子都哑了，但能听出是钟依依原本的声音。 哎，老钟，你没事吧？ 钟依依摸着眼睛， 哎呦，这也太能哭了，我眼睛都肿了。 刚才附你身的阴神不肯离开，还是柳四一鞭子把他给抽走的。 下次不用这么麻烦，这种阴神飘散几百年本身就很弱，在活人身体里待不了很久就会被主动弹出去，到时候他就算不想走也得走。 顾美人哭笑不得。 可你刚才请来的这个阴神也没有什么用啊，如果是在战斗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给你摆上香案、上香念咒的时间，等费尽千辛万苦把阴神请来，黄花菜早就凉了。 错了，香的作用是请阴神，精诚所致，没有香案和香炉也可，如果能请来关公或越王这样的正神，他们的威力之大，甚至可以决定胜负。 哎，是不是就相当于游戏里面的大招，触发时间长，要求多，但是大招一出，所向披靡，几乎无敌。 钟依依点点头，他刚被折腾了一场，根本没有力气再讲课，就扶着腰先回去休息。但这么一闹，大家对请神的兴趣反倒更加浓厚了，都跃跃欲试起来。柳四先来，他的原型是柳树，更容易招阴，众人都没有异议。他试了两次，两次都成功了，而且是请灵不是复灵，只不过两次请来的都是同一位阴神，而且这位阴神脾气不太好，头一回还好，第二回见自己又被请回来了，勃然大怒，话没说两句，伸手一指，院子里的石桌直接就原地爆炸，然后对方就拍拍屁股走了。恢复正常之后的柳四脸色比刚才的钟于一还要苍白一点，被人搀扶着坐在石凳上。 还要赔主人家的石桌钱， 估计领导们也早就料到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撵到这来上课，不然要是再碰见一个脾气不好的，能把这院子给炸了。 谢清宁很奇怪， 刚才那位阴神是什么人，怎么脾气那么糟？ 好像是个女的，我也不太清楚，请神的时候我的神智没有办法像平时那么清醒，有点半梦半醒的状态。 大家听得很奇怪，无法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。接下来的顾美人、谢清宁、周爷他们一个个都失败了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就连钟于一自己三次也有两次失败。欧阳隐小声嘀咕， 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跟老丁他们去下坟呢，肯定刺激多了。 大家都这么想，只是不好说出来。轮到冬至的时候，他像其他人一样请香结印，开始放空心神，默念悼词。悼词念到一半的时候， 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，好像不再是拈香站立的感觉，而是止不住的往上飘。然后他就听见耳边传来了一声轻笑， 如愿是千里狐。 冬至迷迷糊糊的还未明白过来，身体好像被用力一扯，眼前混沌一片，看不明晰，耳边却是呼呼作响，似无数云峰从耳边掠过，双眼像是被一汪冰水覆住，清清凉凉，舒服得很。 汝遇见何人，心随念想，即可达成。 陌生的声音又道。冬至似懂非懂，眼前的景物渐渐清晰起来，似拨云雾而中见月，他不由轻轻地啊了一声。偌大的会议厅内坐满了人，冬至听不见声音，却能看到有人在说话。说话的人是龙申，他一下子就认出来。龙申脱稿发言，寥寥数句就讲完了，的确是他平时言简意赅的风格。会上所有人的表情都很严肃，他们似乎在讨论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。冬至一眼扫过去，看到了宗老、蒋局长、吴炳天、宋志存等人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存在，看着他们的角度也很奇怪，像是一台摄像机在冷眼旁观。 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？ 冬至想走过去看看龙申面前的稿子，忽然间龙申似有所觉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冰冷锐利的眼神吓了冬至一大跳，他的心神一动，眼前场景跟着变了一下，倏地扭曲起来。水波荡漾，放眼碧蓝， 这是海里。 冬至去海里潜过水，很快发现水里的生物不太一样，底下也不是海沙，似乎是在一个水潭或者湖下。本来想多看龙申几眼，却忽然来到这里，水波晃得眼晕，他在心底拼命的抗拒，视角却一直在慢慢的往前。前方伫立的这一个个人像奇形怪状，姿态各异，很难想象在水下会出现这么多的人像，也不知道是沉船还是以前陆地下沉。冬至满腹疑问，慢慢的靠近，人像上的衣服在水中缓缓飘荡，身边则有小鱼游来游去，如果不是氛围过于阴森，倒是一处奇异的景观，就连那些人像上的眼睛也都栩栩如生。 不对，那不是人像，那是活人。 冬至猛地往后退开，眼前又是忽然一暗。 我回到自己身体里了。 冬至使劲地睁眼，努力地往前看，却发现黑漆漆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过了很久很久，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盏烛火，烛台细长落地，古朴雅致。现在还会有谁用这种照明方式啊？然后他看见了两个人，一个面对他，一个背对他。面对他的中年男人穿着和服，正朝自己对面的人说着什么，另外一个人从头到脚蒙着黑色斗篷，看不清是男是女。冬至不由自主地靠近。中年男人是典型的日本人长相，八字胡，法令纹很深，让人莫名的熟悉，却又一时想不出来。他只好先去看那个斗篷人，两人应该在对话。中年男人的嘴巴一张一合，他端详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能看出来两个人在说什么，从唇形上来看应该是日语。他慢慢靠近斗篷人身后，对方打扮成这样更让冬至有种好奇的冲动，想要看看对方到底长什么样。越来越近，斗篷连帽，帽子宽大的几乎将整个脑袋都罩住，视线来到对方的正面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，斗篷木的膨胀像是有狂风从里面刮开，白色从斗篷里掠出，朝冬至迎面扑来。迅若闪电中，他依稀辨认出那白色似乎是一只骷髅手掌。冬至的心头猛地一揪， 像有人在下面扯住他，狠狠一拉，眼前变得黑暗无比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